受被爱的风光，嘘寒问暖，稀松平常。你喝水，你吃饭，你拥有的早已习惯。活在被爱的天堂，以为幸福都很香，被捧着油水，暖着气窗，换一个人是否一样？关心背叛，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照着希望吧，很快的受了伤。只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，关心背叛，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。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乱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。在被爱的门窗，总是贪婪，总是张望。人挤人的街上，再多解释，伤心无望。你在被爱的围墙，那个温暖的手掌，依偎的肩膀。是力量陪你冷战，陪你张狂。关心背叛，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照着心玩吧，很快的受了伤。因为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。关心背叛，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乱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心背叛，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照着希望吧，很快的受了伤。明明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。关心背叛，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被锁上。我慢慢觉得乱，越接近